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新建小学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变成了一片废墟，很多学生都被埋在里面。正在这时，国家救援队来了。 国家队来了，我们的娃儿有救了，快让让路，让一让。 突然，有位在现场指挥的当地领导对围在校门外的家长们高喊起来，大家顿时不由自主地往同一个方向看去。只见一队身着橙黄色服装的国家救援队的官兵跑步向新建小学而来。立即，校门口让出了一条通道，国家队迅速进入现场。领队刘向阳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大手一挥，赶快展开抢救。一时间，队员们冲上废墟，生命影像测探仪、红外测探仪、声波测探仪，还有搜救狗，老百姓这样称呼那些灵敏的特种犬，一起开始忙碌起来。围观的群众和那些揪心的家长脸上跟着紧张和兴奋起来。 发现目标。 不到3分钟，有队员报告，于是现场的挖掘机等设备被利用起来，包括消防队员的双手集中在目标之处。第一位幸存者被救，当受伤的孩子睁着恐惧的眼睛看着围观的人群时，他的家长是又哭又笑，不知该如何是好。3个小时过去了，8个孩子被救出，这对现场是何等的鼓舞呀。大震2天后的14日下午2点左右，另一支现场搜救队又在新建小学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名小男孩的遗体。孩子的母亲见到死去的儿子后，嚎哭一声，瘫倒在地，当场被救援者一路搀扶着离开现场。孩子的父亲赵建忠看起来还算冷静。此前据说他已经在废墟上搜寻了近2天的时间。当救援者把孩子的遗体抬到收敛车前， 赵建忠蹲下身去，用手帕擦去儿子脸上的灰尘，拿出手机拍下了儿子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容颜。然后赵建忠和周围的人一起平静地将孩子裹入一块军用毯里。紧接着赵建忠用力地抱起军用毯往收敛车走去，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动作。突然这个一直很镇静的父亲仰天长啸，那声音撕破了已经过度悲痛的都江堰的短暂平静。许多过路的人再一次围到新建小学门口，他们与赵建忠一起再一次承受着悲痛。自从12号下午开始，都江堰的哭声就没有停止过。5月12日对普通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在一月这个日子会引发一些年轻的女护士的热情，因为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护士节。100多年来，南丁格尔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白衣天使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奉献着热情与医术，而通常这一天每个医院都有些特别的活动，这会让年轻的护士们感到格外的兴奋和自豪。都江堰市中医院的女护士们同样关心着这一日子。上午同往常一样，只是因为这个护士节是周一，所以这家日门诊量在800-900人次的县级中医院，这一天上午要比平日多一些看病的人。许多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一直忙到中午才算稍稍松了口气。这座医院与新建小学离得很近，同在老城区繁华的建设路上，全院只有2座大楼，进院门右手是门诊大楼，与之对面的是厂字形的6层楼住院部，门诊大楼和住院楼合围成一个小广场。因为上午的门诊特别忙，所以到中午后多数医院职工回家吃饭和休息去了。通常下午2点半后门诊部的工作人员才开始重新躲起来，但是住院部大楼里一切正常。100多位病人和陪床家属除了值班医生外忙碌的要算是护士了。而这一天还有一个情况是，今天的住院楼护士中有一部分被副院长胡云带去参加市里的护理技能竞赛去了。没有人想到这些去参加竞赛的护士们是多么的幸运，他们都幸免于难，而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几乎全都成了地震的殉葬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 向生命致敬。 住院部的五楼是妇产科。2:20，一例妇产科手术成功做完，几个护士嘻嘻哈哈地要去住院部大楼背后的小巷里吃麻辣烫。主持手术的吴大夫有点累了，说不想去，留下来处理一些手术室的事。2:30快到了，医院总务科的胡小弟提前几分钟来到办公室，他一看同事的四个人都到齐了，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住院部大楼顶层的简易房内。这时的胡小弟刚想要做点什么，突然感到整个楼体在猛烈摇晃。 地震，快跑！ 同事的张科长大喊了一声，胡小弟迅速跟着同事的人往房门外奔跑，他是第三个出的门。出门就是住院部大楼的楼顶，胡小弟奔跑到大楼的中间时，听到走在前面的张科长仍在急速地催他快跑。胡小弟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因为后面还有同事，他看到一个离他5-6米距离的同事刚刚跨出房门，那房门前原来就有的一条裂缝忽然张得很大，并迅速倾斜下去。那个同事来不及有所反应，就从裂缝处掉了下去。他惊得不知所措，又回过头看到走在前面的张科长已经进了楼房一端的楼梯口。然而就在这时，整面楼体像抽空似的颓然下坠，而下坠的速度令人难以想象的快。张科长的背影在胡小弟的眼里瞬间消失在一阵扬起的尘灰之中。胡小弟同时感觉自己的双脚也像被抽空似的伴着涌起的灰尘往下猛坠，如坠万丈深渊。大约2分钟后，胡小弟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位置不同了。他的脚下尽是瓦砾和碎片，他从断裂的楼板上站起来，拍拍腿和腰板，没事儿，毫发无损。可是张科长没了，其他几个同事也没了，倒是那个从裂缝中掉下去的同事还有气，只是脊椎骨折了。胡小弟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脚下，原先是6层高的楼房，现在只剩下2层楼那么高的废墟了。他知道，住院部彻底完了。那么多病人和陪床的病人家属，还有自己的几十位医院同事，也完了。这是地震吗？唐山大地震挺厉害，可是也没有听说这么高的大楼往地下坐下的。他看到小广场上站着的不少人在喊话，也有人开始哭了。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才明白自己还活着。胡小弟认识门诊楼药房的罗昌伟，第一声喊快去救人和第一个冲进废墟里的就是他。罗昌伟从废墟里抱出的第一个人是活的，但第二个抱出来的却已经断气了。后来门诊楼里出来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们都冲到了已成废墟的住院部大楼。很奇怪，厂字形的住院部大楼有一面并没有倒塌，只是被扭斜了，像中了风的面孔，很恐怖。那楼上还有50来个人，因为没了楼梯，幸存者聚集在窗口处拼命地呼救。有一个人情急难忍，一不小心从松动的窗台跌下，当即死亡。罗昌伟看到了这一情景，喊人到门诊大厅里拉出一根消防带，试图用简易梯将上面的人救下， 但是简易梯子不够高，上面的人没法往下滑。50多个人更加紧张，大哭小叫，乱成一片。这时，午休后回来上班的李麒麟院长、于福德、胡云、周永副院长等赶到了现场，救人开始变得有序起来。很快，成都消防队和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官兵也来到了。最终，残楼上面有49人获救。可是，倒塌的废墟里仍然有大量病人和陪床的家属，还有医院的几十位工作人员被埋了。此刻的废墟里到处是血，救人争分夺秒。当时，我们看到倒塌的住院部大楼，真的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墓，你甚至都不敢去碰它，因为都是横七竖八的楼板，你不知道动了这一块，另外哪一块会再一次轰然垮塌，死的人会更多。所以，我看到医院和消防队的几个人在废墟上，只能靠双手抱、爬，或者用简单的木棍、铁锹撬，还有不少人来帮忙。一见楼板下有人叫救命，就小心翼翼地给搬掉压在上面的水泥块。有人还想往缝里塞矿泉水瓶，但是也不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所以，救出一个人非常的困难。眼瞅着许多人在那里面被闷死了。7、8天过去了，中医院的那堆废墟前，总有一些邻居和围观的人站在那儿，向来自各地的记者等等介绍一些情况。一个中年人就是这样向我介绍的。5点多，下起大雨，人们冒雨把废墟浅部的人都救了出来，没有有效救援工具，深处被埋的人只能等待。人们又想法把瓶装矿泉水塞进缝隙里，希望里面的伤员能够坚持住。因为有四川省委有关同志的陪同，所以我的采访得到了中医院方面的配合。地震以来，由于门诊部大楼保存完好，因此这个医院的正常医疗工作仍没有停止。他们在院领导的带领下，坚持不分昼夜地战斗在岗位上，化悲痛为力量，为都江堰的抗震救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群体。院办的一位同志向我们进行了正式介绍。12号下午地震后，医院方面迅速组织了抢救，当场救出了几十位幸存者，这些主要都是与倒塌的住院部大楼相连接的那栋危楼上的病人和陪床家属及医院工作人员。但是，压在废墟里的人却很难抢救。下午5点后，天下起大雨，给抢救带来困难，一些松散的废墟在不断地往下坠。后来赶来增援抢救的主要是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数百名官兵，他们在这里一直奋战了8天9夜，直到搜遍了全部废墟之后才撤离。这位同志介绍，中医院的抢救工作主要是在地震的前3天，除了当地武警和消防队外，国家救援队也都来过现场。他说，但是由于楼房倒塌的情况太严重，几乎每救一位幸存者都得花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这也就对整个抢救生命非常不利。他说，13号他在现场就看到武警官兵为救一个幸存者用了将近20个小时。发现一个活人不容易，可是要救出一个活人更不容易。在一个大坑上面，当时我们在地面上估计那里面会压着不少人，武警官兵就费劲费力用了10多个小时才挪走了那些压在大坑上的水泥板和砖块。后来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名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幸存者，然后给他戴上了一顶安全帽。这个幸存者半坐在一堵矮墙前， 背着搜救人员，左手臂还压在一个已经死去的遇难者身下，抽动不得。而那个遇难的死者身上又压着个大的水泥板。在这个幸存者的正上方，又是随时可能倒塌的一栋悬空楼体。要救这么个幸存者，实在是太危险了。那堵矮墙是唯一的支撑体，抢救的消防队员只能轮流下坑，用腰腹将压在死者身上的水泥板块砍成小碎片，再慢慢地抽出，进度非常缓慢，但是只能如此。而那个时候，这讨厌的余震又是不断。这个时候，三名国家救援专家到了，他们观察了一下现场，对搜救和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消防队员和武警官兵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把那名已经昏迷过去的幸存者给救了出来。我们在他的裤袋里发现了一本教师证，于是就知道了他的身份，是67岁的王德祥，小学数学教师。王德祥老先生是幸运的，但是活着的他内心却极其痛苦，因为这一天本来是他的生日。为了住院的他像以往一样过上一个生日，中午王德祥的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孙子、侄儿、侄儿媳妇、二侄儿、二侄儿媳妇一行共八个人，带着礼物和生日蛋糕等，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医院为老先生庆贺生日。哪知道灾从天降，当时除了儿子因为要上班而先行离开了医院之外，其余七位亲属则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之中，永远地离开了王德祥。5月12日，原本并不太在乎自己生日的王德祥，从今以后如何愿意再记起这个生日呢？当他想起这个日子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感叹与悲伤呢？5月12日，你让多少骨肉分离，你给都江堰带来多少痛与悲。中医院最后确认的死亡人数为160多人，其中医院人员30多名，这是除学校之外在地震中群体死亡最多的单位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都江堰，它是那样的清秀美丽，既充满中国传统的农耕风情，又四处散溢着现代的时尚浪漫。然而2008年5月下旬的都江堰则遍体鳞伤，满目疮痍，都是眼泪和痛楚。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